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 扩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有专家说，女人只要经常花钱，烦恼就会减掉 80%， 情商和智商都会提高。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还蛮靠谱的，但是钱从哪里来呢？专家却没有说。而且我觉得 80% 是不是还有点少了？当女人经常花钱的时候，是可以快速的愉悦身心的，如果专家能对我们的钱包负责就更好了。不如听一首让内心愉悦的歌，可能也相当于花钱的喜悦。有时候拥有一样东西是非常奢侈的，而拥有的人可能并不知道。我们希望生活的地方天空足够蓝，阳光足够好，

有人说呢，婚姻是一座围城，城外的人想要进去，城里的人想要出来。其实婚姻是城，事业是城，生活也是一座城。有的人呢过得平庸，有的人呢过得有趣，区别可能就在于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一座城了。所以你是住在这座城里面的人，还是住在这座城外面的人呢？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。

人去猜测我们清白的人，就让自己去承受那种清白的吻。就算我只是朋友，能不能有要求？如果会发生什么，也是我想太多。和好朋友就只是好朋友，不小心说出口，微笑中藏着难过。我们就站在落地窗的两边，就算触碰也有了界限。如果跨越过彼此那道边界，是靠近还是更遥远？你会不会也曾闪过这感觉？一念之间要差一点，要是我爱你变成了利剑，什么会被消灭，什么才会复原？那是我的底线，继续将你 有时候我们明明很困，可就是不想睡；明明很穷，可还是要乱花钱；明明不乐意，可还是装作很欣然。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个外号，叫做明明吧。大明叫明明，小明叫早知道。 是 充满短暂的烟火，不觉多照亮了沉默，明白是寂寞。 如果明知道是错的，那为什么不改呢？可能纵容也是一种懦弱。你念书，所以在讲话的时候虽不能够引经据典，但内心世界始终是丰盛的。你听歌，所以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无趣孤独。有时候听见那一些除了你万敌不侵，都会觉得笑出声来。你见过很多人，知道很多事，也比别人看见更多风景，所以你足够丰盛。生命无限美好，正好可以容纳一个最好的你自己的时候。 笑得多真，到最后随缘逝去，没一分可强留。茫然仰首苍天，谁人躲藏在背后、啊、梦中想的都遗留。原来每点温馨，每点欢欣，每个梦随缘当至，没一分可强求。回头看这一生，人如飞虫堕网络、啊、恨的苦的需承受。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。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、啊、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。每点温馨， 每点欢欣每个梦，随缘当志，没一分可强求。回头看这一生，人如飞虫堕网络，恨的苦的需承受。你你我我随缘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。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，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。你你我我随缘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。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，冷冷暖暖都必须成。 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呢，有六大不可能：在赤道想看漫天飞雪，在冬至祈祷太阳永不落山，一辈子漂在海上的渔夫向往靠岸，从未吃过大山的孩子渴望漫步沙滩。你期待他别总那么冷淡，给你更多温暖。你奢求得到哪怕一点点喜欢。赤道飞雪，太阳不落，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总可能实现。然而哪怕是世界末日，不喜欢你的人还是会不喜欢你，所以尽早放手也是一件好事。